《资治通鉴》卷第六十七，汉纪五十九，孝献皇帝仁。建安十九年春，马超从张鲁求兵，北取凉州，鲁遣超还为岐山。江绪告急于夏侯渊，诸将议欲须魏公操节度。渊曰：“公在夜反复四千里，必报续等必败，非救急也。”遂行，使张合督部骑五千为前军，超败走。韩遂在显亲，渊欲袭取之，遂走。远追至略阳城，去隋三十余里。诸将欲攻之，或言当攻兴国堤。渊以为随兵经兴国城固，攻不可猝拔，不如击长黎诸羌。长黎诸羌多在随军，必归救其家。若舍羌独守则孤，救长黎则官兵得于野战，必可虏也。渊乃留都将守辎重，自将轻兵到长黎，攻烧羌屯。随果救长黎，诸将见随兵众，欲结营作堑，乃与战。渊曰：“我转斗千里，今复作营堑，则士众疲弊，不可复用。贼虽众，亦与耳。”乃鼓之，大破隋军，晋为兴国。堤王千万奔马超，余众西降，转击高平、屠各，皆破之。三月，召魏公操位在诸侯王上，改授金玺、赤符，远游关。夏四月旱，五月雨水。初，魏公操遣庐江太守朱光屯宛，大开稻田。吕蒙言于孙权曰：“宛田肥美，若一收熟，比重必增，宜早除之。”闰月，权亲攻宛城，诸将欲作土山，添工具。吕蒙曰：“置工具及土山，必立日乃成，城备既修，外就必至，不可图也。且无城雨水已入，若留今日，水必向尽，环道艰难，蒙且危之。今观此城，不能甚固，以三军锐气，四面并攻，不宜时可拔。及水已归，全胜之道也。”全从之。蒙见甘宁为生成都，宁守持练深元城为士卒先，蒙以精锐继之，守直伏谷，士卒皆腾勇，亲臣进攻，时时破之，获朱光及男女数万口。继而张辽至嘉时，文成已拔，乃退。全拜吕蒙为庐江太守，还屯浔阳。诸葛亮留关羽守荆州，与张飞、赵云将兵溯流克巴东，至江州，破巴郡太守严颜，生获之。飞喝言曰：“大军既至，何以不降而敢拒战？”言曰：“卿等无状，侵夺我州，我州但有断头将军，无降将军也。”非怒，令左右牵去斫头。言容止不变，曰：“斫头便斫头，何谓怒也？”非状而视之，引为宾客。 分遣赵云从外水定江阳建为，飞定巴西德阳。刘备为洛城且一年，庞统为刘史所重卒。法正兼与刘璋，魏臣形势强弱，且曰：左将军从举兵以来，旧心依依，实无博弈，予以为可图变化，以保尊门。张不答，洛城溃，被进为成都。诸葛亮、张飞、赵云引兵来会。马超知张鲁不足与济世，有鲁将杨昂等硕害其能，超内怀乌意，被使建宁都邮李辉往说之。超遂从武都逃入堤中，秘书请降于备，备使人指超，而遣以兵资之。超道令引军屯城北，城中阵布。备围城数十日，使从事中郎捉俊简雍入睡刘璋。石城中尚有精兵三万人，古薄之一年，利民咸欲死战。张言父子在周二十余年，无恩得以加百姓，百姓攻战三年，积高曹野者以张固也，何心能安？遂开城与简雍同于出降，群下莫不流涕。被迁张于公安，尽归其财物，配镇威将军印绶。被入成都，置酒大享士卒，取蜀城中金银分赐将士，还其古帛。备领益州牧，以军师中郎将诸葛亮为军师将军，益州太守南郡董和为长军中郎将，并属左将军府事。偏将军马超为平西将军，军义校尉法正为蜀郡太守杨武将军，皮将军南阳黄忠为陶鲁将军，从事中郎糜竺为安汉将军，简雍为昭德将军，北海孙乾为秉忠将军，广汉长黄权为偏将军，汝南许靖为左将军长史，庞熙为司马，李严为建为太守，费官为八郡太守，山阳一级为从事中郎，零陵刘巴为西曹院，广汉彭样为益州治中从事。初，董和在郡清简公职，为民以所爱信，蜀中推为循吏，故备举而用之。备之自新野本江南也，荆楚群士从之如云，而刘巴独北邑魏公操，操必为怨，遣招纳长沙、零陵、贵阳，会被略有三郡，八事不成，欲由胶州道还京师。时诸葛亮在临征，以书招之，巴不从，被深以为恨。八岁自交趾入蜀依刘璋，及张迎备，八谏曰：备雄人也，入必为害。既入，八复谏曰：若使备讨张鲁，是放虎于山林也。张不听，八闭门称疾。备攻成都，令军中曰：有害八者，诛及三族。即得八，甚喜。是时 益州郡县皆望风影附，独黄泉必成坚守，许张起伏乃降。于是董和、黄泉、李严等本张之所受用也，无意费官等张之婚亲也，彭样张之所摈弃也，刘巴素熙之所忌恨也，北皆楚之显任，尽其气能，有志之士无不敬劝，益州之民是以大和。初，刘璋以许靖为蜀郡太守，成都将溃，靖谋于城降备，备以此薄靖，不用也。法正曰：天下有或虚誉而无其实者，许靖是也。然今主公始创大业，天下之人不可互说，宜加敬重，以为远近之望，备乃礼而用之。成都之为也，备与士众曰：若事定，府库百物孤无欲焉。即拔成都，士众皆舍干戈赴诸藏，竟取宝物，军用不足，备甚忧之。刘巴曰：此一耳，但当铸纸百钱，平诸物价，另立为官事。备从之，数月之间府库充实。食邑者欲以成都明田宅分赐诸将。赵云曰：霍去病以匈奴未灭，无用加为，今国贼非但匈奴，未可求安也。须天下都定，各返桑梓，归耕本土，乃其宜耳。益州人民出离兵革，田宅皆可归还，令安居副业，然后可易调，得其欢心，不宜夺之，以思所爱也。备从之。备之袭刘璋也，刘中郎将南郡霍郡守加盟城，张鲁遣杨昂右郡求共守城。郡曰：小人头可得，城不可得。昂乃退。后张将福晋向存等率万余人由浪水上攻为郡，且一年。郡城中兵才数百人，四其代系选精锐出击，大破之，斩存。被既定蜀，乃分广汉为梓潼郡，以郡为梓潼太守。法正外统都畿，内为谋主，一参之德，睚眦之怨，无不报复，擅杀毁伤己者数人。或谓诸葛亮曰：法正太纵横，将军以其主公，益其威服。亮曰：主公之在公安也，北魏曹操之强，东旦孙权之逼，近则据孙夫人生变于肘腋，法孝直为之辅翼，令幡然翱翔，不可复制，如何禁止孝直，使不得少行其意耶？诸葛亮左备治蜀，颇上严峻，人多怨叹者。法正谓亮曰：昔高祖入关，约法三章，秦民之德，今君假借威力，跨据益州，初有其国，未垂惠府，且克主之意，宜相降下，愿缓行迟进，以慰其望。亮曰：君之其一，谓之其二，秦以无道，政苛民怨，匹夫大呼，天下土崩， 高祖因之可以弘济，刘璋暗弱，自燕以来有累世之恩，文法机迷，互相承奉，德政不举，威行不肃，属土人士专权自治，君臣之道见以凌替，宠之以位，位极则贱，顺之以恩，恩结则慢，所以治弊实由于此。吾今威之以法，法行则知恩，献之以绝，绝佳则知荣，荣恩并济，上下有节，为治之要，于斯而著矣。刘备以零陵蒋琬为广都长，备常因游观，演至广都，见琬重事不治，时又沉醉，备大怒，将加罪戮。诸葛亮请曰：“蒋琬社稷之气，非百里之才也，其为政以安民为本，不以修饰为先，愿主公重加察之。”备雅敬亮，乃不加罪，仓促但免官而已。秋七月，魏公操击孙权，留少子临淄侯职守夜。操为诸子高选官署，以邢勇为职家成。勇防贤以礼，无所屈挠，由是不和。庶子刘真每闻此，职亲爱之。真以书见职曰：“君侯采庶子之春华，往家成之秋实，未上朝傍，其罪不小，于时惧焉。”为尚书令荀攸卒，有深密，有智防。自从魏公操公讨，常谋谋帷幄，时人及子弟莫知其所言。操常称荀文若之尽善，不尽不修；荀公达之去恶，不去不止。又称二荀令之论人，久而易信，吾莫事不忘。初，辅罕宋建因凉州乱，自号何首平汉王，改元至百官，三十余年。冬十月，魏公操使夏侯渊自兴国讨建，为辅罕，拔之，斩剑。渊别遣张合等渡河，入小黄中，河西诸羌皆降，陇右平。帝自都许以来，守卫而已，左右侍卫莫非曹氏之人者。一郎赵燕常为帝陈言实策，魏公操误而杀之。操后以事入见殿中，帝不任其惧，因曰：“君若能相辅，则后不尔，幸垂恩相舍。”操失色，俯仰求出。就义，三公领兵朝见，令虎贲执刃挟之。操出，故左右汉刘加倍，自后不复朝请。董承女为贵人，操诸城，求贵人杀之。帝以贵人有任，累未请，不能得。福皇后由是怀惧，乃与父完书，言曹操残逼之状，令密图之。完不敢发。至是，事乃泄。操大怒。十一月，使御史大夫西律持节策收皇后喜寿，以尚书令华歆为副，勒兵入宫收后，后庇护， 藏壁中，新坏户发壁，就迁后出，时地在外殿，隐绿于座，后披发涂显行气，过绝曰：“不能复相活耶？”帝曰：“我亦不知命在何时。”故谓律曰：“西宫，天下宁有事也？”遂将后下曝氏，以忧死。所生二皇子，皆朕杀之。兄弟及宗族死者百余人。十二月，魏公操至孟津，操以尚书郎高柔为李曹院。旧法，君征事王，考敬其妻子，而亡者犹不惜。操欲更重其刑，并及父母兄弟。柔启曰：“士卒亡君，诚在可及，然窃闻其中时有悔者，余谓乃宜待其妻子，亦可使诱其还心。正如前科，故以绝其意望，而委负重之，柔恐自今在君之事，见一人亡逃，诸将汲汲，亦且相随而走，不可复得杀也。此重刑非所以止亡，乃所以易走耳。”操曰：“善，即止不杀。”二十年春正月甲子，李贵人曹氏为皇后，魏公操之女也。三月，魏公操自将击张鲁，将自武都入堤，敌人色道，遣张合、朱灵等攻破之。夏四月，操自陈仓出散关至河池，敌王窦茂众万余人，士显不服。五月，攻屠之。西平金城诸将屈衍、蒋石等共斩送韩遂首。初，刘备在荆州，周瑜、甘宁等朔劝孙权取蜀，权遣使谓备曰：“刘璋不武，不能自守，若使曹操得蜀，则荆州危矣。今欲先攻取张，自取张鲁，一统南方，虽有实操，无所忧也。”备报曰：“益州民富地险，刘璋虽弱，足以自守。今曝师于蜀汉，转运于万里，欲使战客攻取，举不失利，此孙武所难也。益者见曹操失利于赤壁，为其力屈，无复远念。今操三分天下，已有其二，将欲印马于沧海，官兵于吴会，何肯守此作虚老乎？而同盟无故自相攻伐，借书于操，使敌长其隙，非常计也。且备与张托为宗室，既平威陵，以匡汉朝。今张得罪于左右，备独悚惧，非所敢闻，愿加宽待。”权不听，遣孙瑜率水军驻夏口。备不听军过，谓瑜曰：“汝欲取蜀，吾当披发入山，不失信于天下也。”使关羽屯江陵，张飞屯秭归，诸葛亮据南郡，备自驻禅陵。权不得已召于环，即被西宫刘璋。权曰：“华鲁乃敢挟诈如此。”被留关羽守江陵，鲁肃与羽临界，与硕生一二， 素常以欢好抚之。即备已得益州，权令中司马诸葛瑾从备求荆州诸郡，备不许，曰：“吾方图凉州，凉州定，乃尽以荆州相与耳。”权曰：“此假而不反，乃欲以虚此隐遂也。”遂至长沙、零陵、贵阳三郡掌吏，关羽尽逐之。权大怒，遣吕蒙督兵二万以取三郡。蒙遗书长沙、贵阳，皆望风归服，唯零陵太守郝普城守不降。刘备闻之，自属亲至公安，遣关羽征三郡，孙权进驻潞口，为诸军节度，使鲁肃将万人屯益阳以拒羽，飞书召吕蒙，使舍零陵即还住宿。蒙得书，密之，夜召诸将授以方略，臣当攻零陵。故谓郝普故人南阳邓玄之曰：“郝子泰闻世间有忠义事，意欲为之，而不知时也。今左将军在汉中，为夏侯渊所为，关羽在南郡，至尊身自临之，彼方首尾倒悬，救死不及，岂有余力复迎此哉？今吾既力夺虑而已攻此，增不一日而成必破，成破之后身死，何益于世，而令百岁老母代白受诛，岂不痛哉？夺此家不得外问，未原可恃，故至于此耳。君可见之，为臣祸福。”玄之见普，俱宣蒙意，普惧而出降。蒙营执其手与俱下船，与毕出书示之，引俯首大笑。普见书，知备在公安而与在益阳，惭恨入地。蒙留孙和为以后事，即日引军赴益阳。鲁肃欲与关羽会晤，诸将疑恐有变，亦不可往。肃曰：“今日之事宜相开辟，刘备复国是非未决，羽翼何敢重欲甘命？”乃邀羽相见，各驻兵马百步上，但诸将军单刀聚会。肃因责属羽以不反三郡，羽曰：“乌林之役，左将军身在行间，戮力破敌，岂得徒劳，无一块土，而足下来欲收地耶？”肃曰：“不然，时与豫州近于长坂，豫州之众不当一笑，既穷虑极，志士摧弱，徒欲远窜，望不及此。主上今悯豫州之身无有处所，不爱土地市民之力，使有所庇荫以济其患，而豫州思读世情，掩得堕好，今已借守于西州矣，又欲兼并荆州之土，思盖凡夫所不忍行，而况整领人物之主乎？”与无以答。会闻魏公操将攻汉中，刘备据失益州，使使求和于权，权令诸葛瑾报命，更寻蒙好，遂分荆州以湘水为界，长沙、江夏、贵阳以东属权， 南郡零陵五陵以西属备。诸葛瑾每奉使至蜀，与其弟亮但公会相见，退无私面。秋七月，魏公操至阳平，张鲁欲举汉中降，其弟魏不肯，率众数万人据关坚守，横山筑城十余里。初，操成凉州从事及武都降人之词，说张鲁义公阳平城下南北山相远，不可守也，信以为然。即往临旅，不如所闻，乃叹曰：他人商夺，少如人意。攻阳平山上诸屯，山距难登，既不识拔，士卒伤夷者多，军食且尽。操一举，便欲拔军截山而还，遣大将军夏侯惇、将军许褚呼山上兵还。会前军夜迷惑，误入张卫别营，营中大惊退散。侍中辛毗、主簿刘烨等在兵后，欲敦楚言：官兵已聚得贼要屯，贼已散走，犹不信之。敦前自见，乃还白操，进兵攻魏，魏等夜遁。张鲁闻阳平已陷，欲降。严普曰：今已破网，攻必轻，不如以渡获赴浦湖与相聚，然后伪至，攻必多。乃奔南山入巴中，左右欲西烧宝货仓库。鲁曰：本欲归命国家，而亦未得达，今至走避瑞丰，非有恶意，宝货仓库国家之有，遂封藏而去。操入南郑，甚加之。又以鲁本有善意，遣人慰谕之。丞相主簿司马懿言于操曰：刘备以诈立鲁刘璋，蜀人未复，而远征江陵，此机不可失也。今克汉中，益州震动，进兵临之，势必瓦解，圣人不能为时，亦不可失时也。操曰：人苦无足，既得陇，复望蜀耶？刘烨曰：刘备人杰也，有度而驰，得蜀日浅，蜀人未识也。今破汉中，蜀人震恐，其势自轻，以公之神明，因其轻而压之，无不克也。若少缓之，诸葛亮名于治国而为相，关羽、张飞勇冠三军而为将，蜀民既定，据贤首要，则不可犯矣。今不取，必为后忧。操不从。居七日，蜀降者说：蜀中一日数十惊，守将虽斩之而不能安也。操问夜曰：今尚可击否？夜曰：今已小定，未可击也。乃还。以夏侯渊为都护将军，督张合、徐晃等守汉中，以丞相长史杜袭为驸马都尉，留都汉中事。袭随淮开岛，百姓自乐出席落叶者八万余口。八月，孙权率众十万为合肥，时张辽、李典、乐进将七千余人屯合肥。魏公操只征张鲁也，惟教与合肥护军薛悌，属韩边曰：贼至，乃发。 及权志发教，教曰：若孙权志者，张礼将军出战，岳将军守，护军勿得与战。诸将以众寡不敌，疑之。张辽曰：公远征在外，必救志，必破我必矣。是以教旨及其为何逆击之，折其盛世，以安众心，然后可守也。晋等莫对。辽怒曰：成败之机在此一战，诸军若疑，辽将独决之。李典素与辽不睦，慨然曰：此国家大事，故君计何如耳？吾可以私汉而忘公义乎？请从军而出。于是辽夜幕赶从之士得800人，垂牛犒饷。明旦，辽披甲持戟，先登陷阵，杀数十人，斩二大将，大呼自鸣，冲垒入至权麾下。权大惊，不知所为，走登高冢，以长戟自守。辽赤权下战，权不敢动，望见辽所将众少，乃惧围辽数重。辽急击围开，将麾下数十人得出。余众豪呼曰：将军弃我乎？辽复前突围，拔出余众，全人马皆披靡，无敢当者。自旦战至日中，无人夺气，乃还休守备，众心遂安。全守合肥10余日，城不可拔，撤军还，兵皆就路。权与诸将在逍遥津北，张辽搀望知之，即将部骑掩至。甘宁与吕蒙等力战汉敌，凌统率亲近伏权出围，复还与辽战，左右尽死，身亦披疮，夺权以免，乃还。权乘骏马上金桥，桥南已撤，帐于五板。亲近见鼓励在马后，使权持鞍缓控，立于后着鞭以助马势，遂得超度。贺齐率3000人在金南迎权，权由是得免。权入大船宴饮，贺齐下席涕泣曰：至尊人主常当持重，今日之事机智祸败，群下震怖，若无天地，愿以此为终身之戒。权自前收其泪曰：大惭，仅以克心，非但书身也。九月，八从一帅普胡杜霍人曰各举其众来赴，于是分8郡，以胡为8东太守，霍为8西太守，约为8郡太守，皆封列侯。冬10月，使至明浩侯以赏军功。11月，张鲁将家属出降，魏公操逆败鲁镇南将军，代以克礼，封阆中侯，以1万户，封鲁五子及严仆等皆为列侯。洗澡尺论曰：严仆见鲁勿忘，而曹公追封之，将来之人孰不思顺？色其本源而莫留自止，其此之谓于？若乃不明于此，而众交滥之功，封爵后赏止于死战之事，则民立于有乱，俗敬于杀伐，祖兵仗力，干戈不及矣。曹公之此封，可谓之赏罚之本矣。 常寅、侯选、庞德皆随鲁降。魏公复引选官爵，拜得立义将军。张鲁之走巴中也，黄权言于刘备曰：“若失汉中，则三巴不振，此为割蜀之古弊也。”备乃以权为护军，率诸将迎鲁。鲁以降，权遂击蒲胡、杜霍、人约，破之。魏公操使张合督诸军训三巴，欲徙其民于汉中，进军荡渠。刘备使巴西太守张飞与合相聚，五十余日，飞袭击合，大破之。合走还南郑，备亦还成都。操喜出故韩遂、马超等兵五千余人，使平难将军殷蜀等都领，以扶风太守赵衍为关中护军。操使衍发200兵驻汉中守御，殷蜀都送之，行者不乐。衍护送至斜谷口，还未至营，蜀军叛乱，衍自随部骑150人，皆叛者亲党也，闻之各惊，披甲持兵，不复自安。衍徐欲以成败，未力恳切，皆慷慨曰：“此生当随护军，不敢有二。”前到诸营，各召廖简、诸监结叛者800余人，散在原野。衍下令唯取其造谋魁帅置之，余一不问。郡县所收送皆放遣，乃即相率还降。衍密曰：“以遣将一大营，请救兵镇守关中。”魏公操遣将军刘柱将2000人往，当虚道乃发遣。俄而示路，诸营大骇，不可安御。衍遂宣言：“当差留新兵之温厚者千人镇守关中，其余西遣东。”便见主者纳诸营兵名籍，立差别之。留者亦定，与衍同心，其当去者亦不敢动。衍一日进遣上道，因使所留千人分部罗络之。东兵寻至，乃复协御，并徙千人，令相及共东。凡所全至20000余口。21年春二月，魏公操还邺。夏五月，谨魏公操爵为王。初，中尉崔衍见巨鹿杨逊于操，操礼毕之，即操进爵，逊发表称颂功德，或孝逊昔事扶伟，谓衍为师所举。衍从逊取表草示之，与逊书曰：“行表是佳耳，识乎识乎，会当有辨识。”衍本意激论者好浅喝而不寻情理也。时有与衍素不平者，白衍傲视怨谤，一指不逊。操怒，收衍赴狱，坤为徒隶。前白衍者复白之云：“衍为徒，对宾客求须直视，若有所嗔。”遂赐衍死。尚书仆射毛玠伤衍无辜，心不悦，人复白玠怨谤，操收玠赴狱。侍中桓阶、何洽皆谓之臣礼，操不听。 皆求暗识其事。王曰：言事者白，借不但谤吾也，乃复为崔衍绝望。此捐君臣恩义，望为死有怨叹，乃不可忍也。恰曰：如言事者言，解罪过深重，非天地所负载，臣非敢屈礼戒以往大伦也。以戒历年贺宠，刚直忠公，为众所惮，不宜有此。然人情难保，要以考核，两验其实。今圣恩不忍置之于理，更使屈直之分不明。操曰：所以不考，与两权戒及言事者耳。恰对曰：戒信有谤主之言，当嗣之事朝。若戒无此言，言事者加诬大臣以误主听，不加检核，臣妾不安。操足不穷志，戒遂免处，终于加。是时西曹院沛国丁仪用事，戒之获罪已有立焉，群下为之侧目。尚书仆射何奎及东曹属东莞徐义独不适宜，宜赠义初为魏郡太守，乃桓阶左右之得免。尚书复选为何奎曰：宜以害毛戒，子宜少下之。奎曰：为不义，士卒害其身，焉能害人？且怀奸佞之心，立于明朝，其得久乎？崔衍从弟林，常与陈群共论冀州人事，称衍为首。群以志不存身贬之。林曰：大丈夫未有邂逅耳，即如青珠人，良足贵乎？五月己亥朔，日有食之。代郡乌桓三大人皆称单于，势力骄恣，太守不能治。魏王操以丞相仓曹属裴虔为太守，欲授以精兵。虔曰：单于自知放横日久，仅多将兵往，必聚而聚境，少将则不见淡，已以计谋图之，遂单车之郡。单于惊喜，前辅以恩威，单于折服。初，南匈奴久居塞内，与边户大同而不输贡献，一者恐其户口资慢，晋南晋至，以欲为之防。秋七月，南单于忽除权入朝于魏，魏王操因留之于邺，使右贤王去卑兼其国。单于遂己绵捐前谷如列侯，子孙传习其号，分其众为五部，各立其贵人为帅，选汉人为司马以监督之。八月，魏以大理钟繇为相国。冬十月，魏王操置兵击孙权。十一月，至谯。